就接納了議員和病人組織的意見。那這三大修訂是什麼呢？第一就是說容許一些非香港永久居民是在海外受訓的專科醫生，他們的資歷在獲得本港的醫專認可之後就可以申請來公營系統那裡去做一個的特別註冊，就是在我們的公營系統那裡工作。之前那個條例草案大家還記得是說一定要永久居民，就是所謂我們的港人子弟，現在就放寬了。另一個修訂就是在一些認可的院校裏面的醫科畢業生，他們是香港居民，即使是未拿到海外的醫生註冊資格，都可以回來香港參加執業考試和實習。這裡也是有些許的放寬。最後一個修訂就是將一些有限度註冊的醫生就說可以銜接加入特別註冊制度。這個今天看到有一些報章就形容了，就是一班不需要是香港居民，亦都不需要是在認可院校畢業的醫生，只是需要是在公營的醫療機構以一個有限度註冊的形式做夠五年就可以申請特別註冊，再做夠五年獲得僱主確認就可以正式註冊出來執業了。陳景祥，有人形容這三大修訂是中門大開。 是啊，其實修訂那個變化的幅度或者那個變得都幾多下的，即是跟最初呢就是說主要是吸引一個即是香港的永久居民，很多人就會講成為一些香港子弟，即譬如是香港人的家庭的小孩子出去讀書，讀完書之後他回來香港行醫很合理啦。咁呢個咧最初用咁嘅方式咧，就係希望咧係吸引一啲咁樣嘅海外醫生翻嚟香港嘅。咁而家咧就頭先你講咗啦，嗰三個修訂裏邊咧，基本上第一就嗰個非香港人個身份我就唔需要啦。咁同有啲亦都係未完成佢嗰、那個即係實習咧，亦都可以嚟讀嘅。咁所以我覺得個修訂幅度咧，第一係幾大嘅。咁另外第二咧，就我諗大家都唔會話反對即係香港引入一啲即係非香港訓練嘅醫生嘅，因為咧其實個人手短缺咧就係幾明顯噶。咁我哋睇翻政府的文件呢，個草案裏面都有列一些數字出來的。醫療人力推算裏面呢，在2030年呢，如果以個基準年是2017年去比較，短缺的情況去到1600多個。專科裏面呢，在2020年呢，醫管局裏面呢，專科醫生是缺600多個，660個。 即現在已經差了600多個專科醫生。 再加上即有些移民，最近說移民潮這樣，都會不會情況更加嚴重呢？所以引入我相信是大家沒問題。應該我相信咧，即係面對呢件事咧，我覺得都合理嘅。咁但係咧，大家亦都關心到底嗰個醫療嘅服務質素係點保證咧？咁樣醫療方面咧，即係真係就我諗係嗰個魔鬼在細節，即係好多嘢咧，到底我哋係譬如用去邊啲地方醫生嚟啦？咁啊，同埋如果佢有啲資格上咧，同而家嚟講比較上係寬鬆咗嘅話咧，咁點解又可以寬鬆嘅咧？嚇，咁等等呢啲問題，我相信咧，如果係香港人嘅話咧，就除咗我哋話希望有多啲新入嚟之外咧，質素或者嗰個監管或者點樣保證咧，我哋係個公營醫療咧唔會係降咗級咧，咁呢啲係其實都係一個真係實際嘅要關注嘅問題嚟嘅。 嗱，關於咧呢一個放寬咗一啲嘅規則之後咧，會唔會影響到呢啲海外醫生嘅質素呢一點咧？其實琴日啊，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喺公布呢啲修訂嘅時候咧，都有被問及嘅。咁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咧係唔認同咧會影響到或者係降低咗咧入嚟嘅醫生嘅質素，因為今次嘅修訂咧只係涵蓋專科醫生啦。咁啊簡單嚟講咧，就係即係佢哋都必須要係喺外國咧係考咗試受咗訓練，攞埋個專科資格嚟到香港咧，其實係要獲得咧我哋嘅把關機構香港嘅醫學專科學院認可咗佢呢個資格咧，佢先至可以嚟咧去工作嘅。咁所以佢就唔認同咧會影響到個質素。但係曾經長我亦都有留意到咧，有一啲病人組織咧就話，其實嗰個醫療質素咧唔單止體現喺佢個專業資格上面嘅，譬如佢喺診症嘅時候會唔會出現一個語言不通嘅情況，令到佢同病人去到溝通或者去睇症嘅時候冇辦法去理解病人嘅需要咧？咁呢個可能咧都係大家會關注醫療質素的其中一個問題，當一些非港人的醫生來到香港的時候。 是啊，所以呢我想個細節裏面執行那方面呢，其實都很多，即是這條條例這裡談的時候呢，都很多團體或者很多即不同的組織啊等等都提出過的。但是呢就政府這方面我想都還有很多細節需要提供啦，即包括剛才說我們有沒有一個名單的呢，到底哪些國家應該來得呢，哪些是可以來到就即執業呢，正如你說是對的，即很多時候呢醫 生本身佢嗰个专业资格固然系紧要啦，但系喺个地方嘅服务咧，即系能唔能够真系喺个社区度咧服务到当地嘅人咧？咁呢个就系、是。受多條件限制啦，咁所以當時最初嗰個原意咧，淨係話引入呢啲咁嘅港人子弟咁嘅話咧，咁大家又可能覺得放心啲啦，因為佢大家都香港人啦，咁可能喺香港讀過書，讀嗰段時間先出去添咁，咁但係你要將呢個咧就放得更加開啦，好多可能真係唔係香港土生土長喺外邊翻過嚟嘅，咁係咪真係可以融入到社區服務到香港人咧？咁呢啲我相信都係稍後應該政府要多啲解釋嘅。 冇錯，所以咧收音機旁邊聽緊嘅聽眾朋友，對於今次政府提出嘅修訂容許一些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在海外受訓的專科醫生可以來我們的公營系統那裡工作，你有沒有什麼看法或者是擔心呢？還是你都會認為這個是一個增加醫生人手解決我們的輪候時間這麼長的一個好方法呢？歡迎你打來1872311 1872311跟我們談一下，先休息一會，轉頭回來和不同的持份者談。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萧叔叔今日咧好难得地想同大家讲下 grammar。因为萧叔通常讲发音啊，讲下用字啊，讲下文学啊，讲下诗啊，但就比较少讲 grammar 嘅。呢个系一个英文老师嘅要求嚟嘅，佢就话啊，好多人咧都好少用到呢个字系用得啱嘅。咁呢个咧就系咧 either 同埋 to 啦。嗱，我哋知道，如果我哋讲哇，我都系咁，我哋时候咧好多时候用 to 呢个字。咁但系如果我系一个句子系一个 negative 嘅时候，咁我通常咧就会唔系用 to 嘅，我系用 either 嘅 ，e i t h e r either。或者美式英文我哋读 either 啦 ，OK， 好啦，咁我俾个例子嚟，譬如我话 I love mirror，OK，、okay? 我好中意 mirror 呢一对乐队嘅，咁样，咁另外一个人咧就可以话 Oh I love them too，I love them too， 就系咧我都好中意佢，咁因为呢个系一个 positive 嘅句子，系咪一个正面嘅句子 ？Yes 嘅，咁所以咧我就用 to， 但系如果系一个 negative 嘅句子，譬如 I am not a fan of mirror。Okay, or I don't like mirror. 咁如果對方講，哦，我都唔中意，都唔咧，我哋咧通常就唔會用 to。I don't like them too 就好怪，我哋就話 I don't like them either. Okay, either, E I T H E R, either 就冇 to 啦。Okay, 再俾多個例句，大家譬如有人話 ，I don't think Uncle Sue is fat at all。咁就係我唔覺得蕭叔叔好肥啊，咁樣咁你可以就 Oh I don't think so either， 就係、是、我都唔覺得哦咁樣咯。OK， 今日咧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咧係政府倡議放寬引入海外醫生嘅條件啊、嗯。而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病人組織嘅代表，佢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彭洪昌啊。彭洪昌你好。 系，大主持你好。 系彭洪昌啊，我留意到咧，你系即系赞成政府今次嘅修订啦，认为咧系可以咧帮助到去舒缓咧本地医生人手不足嘅问题。咁但系我谂咧，好多市民都会关注呢啲海外医生咧，佢哋嗰个质素如何去保证咧？咁关于呢一点，你哋有啲咩睇法啊？ 嗯，好啊，其实我哋病人组织当然都好关心嗰个医生质素嘅问题啦。咁所以早喺二月政府有意去提出一个修订嘅时候呢，其实当时都有同社会局方面呢都有讨论过嘅。咁我諗我哋睇法就所以个质素保证呢就分所谓入闸同埋出闸两个时段啦。入闸即係话一个医生喺海外嘅，佢想申请嚟香港公营呢个机构工作，咁呢个入闸嘅时候点样确保佢个质素呢？出闸呢就係话好啦，佢真係入咗嚟啦，做嗰段时间啦，佢攞到个正式注册可以即係离开医管局，咁呢个就叫出闸嘅时候嗰个保证啦。咁如果分呢两个所谓入闸同出闸呢，在入閘階段呢，其實主要就是透過兩個途徑去確保它的質素的。第一個就是說它所畢業的院校一定是要具備認可的資格， 是一些所謂指定的院校，那個院校名單呢就嚟緊會由醫委會的一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去定定。咁如果我哋睇翻嗰個委員會嘅成員咧，譬如話係有醫委會嘅主席啊，有衞生署署長係作為一個註冊者嘅身份去參與啦，有醫專，有兩間醫學院，其實亦都有醫管局。咁基本上呢一啲人士咧，都係而家喺醫委會裏面去定定緊我哋香港醫療質素水平嘅人士嚟嘅。咁所以就用改用緊同一把尺。去量度本地醫生的水平和未來這些院校那個水平呢，我們相信這個都會是一個即是一致的一把尺呢，醫生質素這方面會有把關。 但是我們說的今次這個最新的修訂呢是即是給一些非香港永久居民在海外受訓的專科醫生來，即是怎樣去認證一個海外專科醫生的資格，就未必是只是看他在哪間醫學院那裡畢業就可以了，是不是呢？ 哦，系啊！如果去到專科醫生咧，就另外再會加多一個把關啦，就係、是、由醫專，醫專咧要去認證嗰個嘅醫生佢個專科嘅資格咧，係咪同香港嗰、那個專科嘅水平咧係一致嘅？嗱、我諗呢個咧，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嘅話，就會有疑問，因為點認證咧？其實如果大家睇翻無論係醫委會佢本身又好，或者係醫專都好咧，其實有陣時佢哋都會去確認啊，某啲海外嘅銜頭咧，或者海外嘅一啲嘅專科嘅資格咧，係可以喺香港去所謂所承認，同埋可以喺即係診所去展示嚇呢、這個醫生係有某一個海外嘅資格嘅。所以呢啲嘅即係所謂就專科資格嗰個認證咧，基本上又一路都做緊嘅嚇。咁、我又唔覺得話即係會有好大問題，我哋唔知道點樣去認證一個。海外的院校也好，或者海外的專科培訓都好，合不合乎資格呢？我相信這個一直都在做，也不是一個問題。 我剛 才說的是一個是、就是、一個把關，另外還有一個把關的就是這些所謂畢業的人士、醫生他來做不是個個都可以來做的嘛、他都是要有公營醫療機構經過面試了，認為他合適了，是符合我們的需要了，才請他，咁先可以即係向醫委會申請呢個特別註冊，所以嗰個係另外一個把關，就係、是、有聘用機構認為佢合適，先至會請佢嘅。所以我哋覺得喺入閘嘅時候有呢兩個把關咧，就基本上都係足夠嘅。 嗯，阿彭昌啊，其實喺嗰、那個醫生啊，即係可以喺招聘入嚟嗰度咧，到底個數目咧，其實一直大家都唔係好知道嘅。譬如話第一輪嘅時候咧，淨係話即係香港嘅永久居民可以有條件，咁到底嗰度其實有幾多人嘅咧？咁好啦，而家我哋話當閘又再放寬咗啦，咁去到專科醫生嗰邊又有幾多咧？咁其實你哋掌唔掌握到呢個數字咧？因為大家都想知道咧，其實你放寬咗係咪表示就人數係真係多咗，或者嚟嘅人咧又會多咗咧？咁樣即係呢方面你哋參與嗰個會或者討論，其實有冇呢個數字俾你做個參考嘅咧？ 嗱，我谂一路以嚟，即系好多人都有问政府啊，除咗我哋问之外，个个立法议员又问过，我都问。但系政府咧就一路都讲唔得实在咧个数。我谂系有困难嘅，因为即系能够最终有几多人系会嚟得到咧，或者会嚟咧？我谂呢个大家都好难有个好准确嘅估算。 即系你都唔知噶啦，而家都系嘛？ 我都唔知嘅。不过你话大概嗰个范围去几多咧？咁嗱。譬如話喺早幾年咧，即係當我哋有一個有限度註冊嘅制度咧，其實政府亦都去過一啲比較多香港嘅學生入讀嘅醫學院嘅地嘅國家啦嚇、即係去做嗰啲宣傳嘅。咁按照咧，譬如佢哋有嗰陣時候有去過即係英國啊、澳洲啊、紐西蘭啊，即係呢啲去做宣傳啦。嗱，以佢哋嗰個觀察咧，大概講緊咧。無論是當地的醫科的學生，或者是已經畢了業在當地工作的香港的醫生呢，大概可能說是即是1000多百咁上下呢個水平啦。咁所以呢，我估計就話，與而家即係嗰度門開放啲，容許呢啲人即係回流翻嚟啦，大概可能都係講緊咧係1000多百以內嘅醫生咧係會考慮。即係採取呢個途徑，循呢個途徑翻嚟。咁而去到專科醫生嗰個層次啦，當然嗰個就冇一個即係即係更加之多啦嚇，因為你冇不論國籍啦嘛，去到專科，只要佢符合嗰個專科資格嘅話，咁嗰個數目咧相對會再多嘅即係可以即係個範圍會再大，但係最終有幾多嚟得到咧？我相信呢個亦都唔係即係能夠有一個好準確估計。不過如果咁樣講法咧，我估咧可能係有。

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咧而家系倾紧政府有意放宽一啲海外医生嚟港执业嘅安排。陈景祥头先咧同原病人组织去到倾啦，咁佢哋咧就对于今次嘅修例咧非常之欢迎。不过我留意到咧，今次政府嘅修订咧话接纳咗议员啦同埋病人组织嘅意见，但系另一方面咧，医生嘅业界咧就显得相当失望啦，就话咧政府方面咧系冇采纳到佢哋嘅意见。咁啊，医护界方面其实系点睇今次嘅修订？现在电话旁边我们马上请来是立法会医学界的议员陈佩贤跟我们谈谈。陈佩贤你好。 是你好，我是陈佩贤。 是陈佩贤，我们刚才讲到关于在修例里面你对政府的态度的观察，就说他是没有采纳过你们业界的意见，为什么你有这个讲法呢？ 我们第一个意见就是在疫情，就是你一年两年间，我们很专心地去協助政府同埋幫香港人去抗疫，咁我哋講話你唔好即係要專心抗疫期間咧，你做呢啲嘅政治嘅工作咧，對我哋嚟講非常之騷擾及氣餒嘅。呢個係一個好即係打緊仗嗰時候，跟住即係抗緊疫，而家未完噶，咁然後你做一啲唔係抗疫嘅工作，咁咧，然後我哋要分心又好，或者係對於我哋嘅士氣係會造成影響。咁啊，呢個其一，其二咧就係包括我哋所講咧，其實我哋講解釋咧就係話，我哋喺個我哋香港醫生裏邊咧係有海外醫生嘅，我哋有外國醫生，有內地醫生，有南亞嘅醫生，有好多地方嘅醫生一度不斷工作緊嘅一齊。而我哋嘅一向嘅做法咧，以前回歸之前咧係講緊資格互認。英聯邦制度互相認，即是去審核資格，然後回歸之後呢，因為不可以只是認英聯邦呢，我們有這個叫執業試的制度，這麼多年來是做這件事的，因為我們是 很想有個辦法去大概知道我們的同即水平，即是究竟順不順得過或者轉介給他怎樣呢。咁但如果跟住嚟緊政府嘅連續嘅呢幾年嘅修例呢，令到呢件事我哋冇辦法去審核啦，即已經唔係一個審核水平嘅情況。咁所以呢，我哋有即係有講出我哋擔心，咁但係政府唔採納冇辦法。咁亦都第二就係講緊基本法所講嘅專業自主呢，係喺我哋嘅自己專業裏面去審核批核一啲嘅資格啊或者情況嘅基本法嗰度寫。但而家講緊嗰個佢嘅某個程度咧，去到一個特別註冊委員會裏邊咧，咁佢嗰度佢裏邊嘅內文寫咧，其實係唔係淨係醫生去審核，亦都有唔係未必係一個可以有，例如局長係有一個凌駕性嘅決定，可以推翻一啲嘢或者做一啲嘢嘅。咁呢個已經係超出專業自主嘅範圍嚟噶啦。咁所以我哋覺得有啲氣餒，同埋唔係我哋仍然都係會。繼續幫香港人抗疫和處理疫苗的問題的，但是過程當中在我們打仗的時候，我覺得被人背後插一刀這樣的感覺。 陳佩賢，你講到那個資格互認等等，現在有些做法，但是就我們看到數字就真顯示了就是那個人手是都挺短缺的，這個也是个时间里边出现嘅问题啦，咁你自己作为即系譬如医学界代表，我都明白你嘅立场啦。但系你都有冇留意到，譬如话个公众啊，或者个社会上嘅声音咧，即系真系话觉得呢个医生人手短缺嘅问题点解决先？咁或者系即系 係我哋呢個都已經係一段長時間嘅啦嘛。咁如果譬如話醫生裏邊咧，好多時都會覺得就係話醫生嘅意見，梗係話最好就唔好咁多人嚟啦。咁喺呢個咁嘅拗叫裏邊啊，你哋點樣面對今次再開放多少少咧？嗱，因為咧實際上即係按照而家政府提出嚟嗰個方案咧，就係話咧就估計佢哋驚就話就算吸引到即係原來嘅方案咧，未必咁多人真係會嚟到嘛。咁喺呢個人手短缺嗰方面咧，其實你點樣回應今次呢個事件啊？再開放咗咧，有機會會係更加多啲人可以嚟到啦。咁換言之，亦都係有機會可以即係快啲解決到人手問題啊嘛。咁你喺嗰、那個即係覺得嗰個意見唔同嘅時候咧，點肯考慮翻或者點樣回應翻呢、這個即係公眾或者一啲病人團體又好，或者立法會裏邊有某啲議員嚟講？對於個人手短缺依個現象點解決咧？咁你哋作為一個醫學界裏邊咧，你其實呢啲醫生個睇法係點樣嘅咧？ 三點嘅回應，第一就係人手嘅問題係一個一個名字嚟嘅。咁首先講第一點咧，喺我哋抗疫期間，2020年嘅8月18日，醫管局主席范鴻寧先生咧就向媒體講咧就話。因為要幫香港同國家抗疫啊，咁所以咧要開亞博嘅情況啊，醫管局我哋要派醫管局嘅員工額外離開醫管局嘅醫院去做一啲抗疫工作。咁然後有人訪問，喂，咁你係咪人手問題啊嘛？你成日都有人手問題噶嘛？咁然後嗰時候咧，醫管局及政府就話人手冇問題嘅。係派我哋派咗好多醫生離開咗醫管局嘅醫院去做抗疫工作，人手冇問題，呢個係文字版本嚟嘅。咁咪好，即係當有任務時候就人手冇問題，完成咗之後就輪到人手有問題。咁即係有事中無厭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講緊喺過程，即係喺呢，我睇翻過往十年、二十年嘅數字咧，喺即係講緊近呢。尽管成日话人手流失啦，但系我哋喺医管局里边嘅医生数目咧，系讲紧不年年都喺度正增长嚟嘅。近对讲紧十年，最嘅十年里边咧，由2011年嘅5200，我哋最近系讲紧2020年系6600，即系多千几个医生。再褪翻上去，讲紧2022年嘅年头咧，嗰阵时候医管局话太多人，话政府话太多人啦，太多医生啦，需要肥鸡餐。嗰个时年代咧，医管局医生系4000，医管局医生系4000，而家系讲紧6600，即系4000咧太多人，6600系唔够人。咁呢个就要大家解释，要话俾我哋听点解啦。第三点，其实嗰个人手咧，其实整体上咧，私家嗰度冇话人手问题嘅。公营嗰度咧，其实我哋系只系话。在某些的部门，当在流感爆发或者某些情况底下，我们会出现很大的压力点。不是全部都不够人的。 还有专科啊，陈佩贤，有些现在是说专科，譬如说有些说眼科啊， 我就 骨科啊。 那些，那你就是，那问题就是要你怎样去行使措施去放人，然后落去解决那个问题嘛。但是现在你看回无论之前的修订和现在的法例的修订呢，是不是针对紧，就算你说专科嘛，那你不如你整条法例或写条法例或怎样去处理专科问题 了。 现在你讲的一样东西呢，你扔那个资源下去呢，是不会去到那里的。 不过陈佩贤，见到呢今次即昨天刚刚宣布的最新的修订呢，正正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讨论的专科医生，让到一些非香港永久居民他们呢可以是透过这个特别注册来到公营系统里面去工作。如果话我哋头先讨论到嗰、那个即系资格上面系咪能够确保到佢哋嘅质素同香港同等咧？咁政府亦都话我哋咧系有即系医专方面咧去到做翻一个资格嘅认可。咁你认为呢一方面嘅把关系咪都不足够咧？ 冇，唔系一个客观嘅审核，系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是我留意到专科，咁如果俾呢个数字咧，就系、是、我哋其实。不嬲都是有引入海外医生的。其中一个除了我们正式注册之外，有个叫有限度注册，我们是欢迎这些用这些即叫比较正规的渠道去引入海外医生。你给回个数字，每年都有超过百几个用一个叫有限度注册的情况，即是不用考试特别的注册的制度引入海外医生。当中呢 大部分都唔会去喺医管局工作嘅，大部分都系两间大学同埋卫生署工作嘅。 嗯， 而喺嗰啲咧，系唔会帮到头先你讲讲紧你专科轮候时间。 嗯，而家都 咁，所以而家呢个系我所有喺立法会嘅数字。咁但我就话，你如果大家好想去解决某一啲嘅问题，就要喺条法例要或者系某一个方法要写得好准确地。嗱，而家我要加，例如加500个医生，净系处理专科嘅轮候时间问题。 嗯， 咁但系呢条法例就唔系咁咧，就即根据过往经历咧，就佢哋唔会，大部分都唔会喺医管局出现。 嗯，咁但系你头先讲嗰个咧，陈佩贤，我都想再跟进，即系你头先讲咧话专科嘅咧，今次佢再修订咧，其中一个重点就系俾多啲即系专科嘅医生，即系希望喺嗰个范围里边咧再放宽啊嘛。咁啊，有限度注册嗰亦都系其中一个建议嚟嘅，就话希望将个有限度嘅注册转为一个特别注册啊嘛。即系个意思亦都系话，如果你而家喺有限度注册里边咧可以放松，咁你就去到特别注册咧，就可能成为一个提供咗多啲医生嘅一个来源啦。咁呢啲系。都是解决到那个人手不足或者是那个针对到现在的问题的其中一些方法呢？ 有限度注册，如果有限度注册呢，我们是可以在法例上面可以限定 某个医生，然后在指定的地方工作。 嗯 嗯，但是如果给个特别的注册，就是某个年份某些条件，然后可以给正式注册呢，有在数据上面呢有超過一半或者更多的攞到正式註冊之後咧，佢就會離開嗰個公營系統去咗私家噶啦。 嗯， 即意思係做咗呢次修訂之後，反而呢啲醫生係會流失去一啲即私營市場。你嘅睇法係？ 因為佢有選項，有選擇責啊嘛，即佢嗰個註冊嘅條件之前係有限定，佢一定要係嗰個單位度工作。 嗯， 但係如果你俾正式註冊咧，佢就冇咗呢個限定，佢可以選擇。 嗯， 咁而选择点解同一个人工，点解佢要留喺一个辛苦嘅地方？ 明白， 你就要答，你就要答，你哋就要答我哋啦。我哋就好尽力，就点样去工作或者去做医疗或者去处理问题。 嗯， 陈佩贤，我想跟进埋咧，即系三大修订入边咧，我哋头先仲未讨论到关于一啲认可院校嘅医科毕业生，香港永久性居民嚟嘅，佢未攞到医生注册嘅资格咧，可以翻嚟香港考执业试同埋实习。我想请问咧，就住呢一个嘅建议咧，其实如果我哋话将佢实习个考核地点同埋佢毕业嘅医学院之间嗰个联系咧，咁样去切断咗咧？其实有没有问题呢？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医学界的代表的讲法，就是说通常实习考核和他毕业医学院之间的关系是很扣连的，是一个这样的培训的系统的。现在将他这样切开了，其实有没有一些实际操作的问题会产生？ 其实是个唔係，其中頭先你提嗰樣嘢係其中一個，我諗某啲人嘅考慮啦。但第二咧就係我喺度諗咧，其實而家調翻轉係香港好似有個責任要提供一啲嗱，一實習係一個嘅訓練嘅一個或者考核嘅一個情況嚟嘅。 嗯， 咁而家調翻轉好似香港納税人或者市民係要總之我喺外地。任何地方，即係例如某啲嘅情況，考到淨係讀到大學，然後咧佢翻到嚟，我考到試就要提供一個實習及培訓、訓練及考核嘅位置俾佢。而呢個實習嘅崗位咧，未必喺外國咧有啲係要等嘅。 嗯， 咁而香港調翻轉就好似我哋有個責任地要提供呢樣嘢俾係咯呢件事咧，未试过发生，但系我未谂到究竟个冲击有几大咯。 嗯，系，但系呢个系咪讲紧即系话惊呢啲公立医院或者系即系俾医生 可能会分薄咗， 未必或者未必足够去支持佢哋嚟香港做呢个实习。 因为足唔足够咧？因为讲紧实习嘅岗位，而家讲紧每年毕业生都差唔多去到500。 嗯， 咁所以而家开始嚟紧个实习个。崗位即係而家嘅問題就係我哋要提供一個要調翻轉香港係要提供實習崗位同埋考核去幫人哋嘅，其實人應該係人哋做嘅。 嗯， 咁你講到話咁要準備曬嗱，你其實嗱咁講， 你修例目的就是想有啲醫生即刻返嚟，然後繼而幫你解決輪候時間嘛。 嗯。 然後你修完例之後，然後我哋令到我哋多咗問題，但係又唔係幫我哋解決輪候時間嘅。咁、嗯、你又問返，即係我又咁你又問我意見喎。咁我話咁、嗯、你想點呀、啊、 嗯， 明白。 明白。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陳佩賢先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 陈佩贤咧系立法会医学界嘅议员嚟嘅。阿陈英祥，我哋咧头先即系讨论到一点啦。阿陈佩贤就好即系着重咧关于聘请入嚟嘅医生咧，佢哋嘅资历或者个资格咧，系咪一个客观嘅可以考核嘅，同我哋即系香港现行嘅医疗水平咧可以媲美嘅一个即系资格嘅认证啦。咁佢就认为即系即使系有医专把关咧，佢认为都系唔够客观。咁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睇呢个问题咧？咁就住呢一点咧，其实我哋咧，而家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到咧系医学会嘅前会长，本身咧亦都系位骨科专科医生方津生咧，同我哋倾下噶。方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方医生啊，我哋特别想关注咧，因为今次开放俾一啲非香港永久居民喺海外受训嘅专科医生嚟香港咧，个把关嘅责任咧就落咗喺本地嘅医专上面啦、嗯。你自己本人点样睇呢一个嘅把关系咪足够咧？定系我哋其实应该系需要一啲客观嘅考核，先至能够俾呢啲专科医生嚟香港咧？ 嗱，香港医专辖下嘅分科科学院咧，佢哋都有客观嘅条件去把关嘅。 嗯， 即系佢哋会睇过、审查过佢喺外国毕业嘅资格啊、培训嘅经验啊等等咁样。 嗯， 但系而家好似话讲紧佢哋根本冇足够嘅培训可以嚟香港培训啊嘛，系咪？ 嗯， 即系唔系局限于香港市民、香港永久居民，嗯、就算系外国人喺外国毕业嘅。在外国未接受过任何培训、 嗯、 都可以来香港在这个医管局辖下接受专科培训、 哦、这个的修订就是一定要是香港居民，但他在海外接受一些认可的院校的医科训练，他毕业之后就可以回来香港那里是参加执业考试和实习，那些就要是香港永久居民。 哦， 嗯， 那这个跟我们以前跟政府嗰個妥協是一樣的。咁、 嗯、 啊，雖然大部分的醫生都不同意，但是我個人咧，我是同意，即、就是幫助一些香港永久居民，佢想翻嚟香港服務。咁、嗯、我哋有呢個醫管局喺度睇住，同埋醫專喺度睇住咧。經過若干年的培訓咧，應該知道佢嘅質素嘅。 嗯，但系而家多咗一个类别，就系专科医生嘛，即系直接引入嚟。 专科医生入嚟就经不再接受培训、 嗯， 而服务咗若干年数，例如五年，即刻可以自己去开业啊嘛。 冇错，冇错， 系啊。 咁呢个系咪能够吸引到外国专科医生嚟咧？我好怀疑。 嗯，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看法呢？其实你认为以一个在海外已经拿到专科资历的医生来讲，他有没有诱因是放弃他在当地的工作而是搬来香港那里跟我们挨五年跟着出去外面执业呢？他有没有诱因呢？ 我觉得诱因很低。 是，为什么呢？ 很低。一来香港医生那个社会的地位已经变得很低了，是不及中医的。例如我们选举委员会里面，我们30席已经被取消。 嗯， 系咪啊？咁呢个系即系歧视啦、 嗯， 可以话得歧视啦、嗯，或者系系贬低我哋医学界啦。 嗯， 咁啊喺社会地位咁低嘅时候，能唔能够吸引到人嚟服务咧？啊，成一个疑问嘅。 嗯， 第二系咪咁多人真系想去私家嗰度执业咧？ 嗯， 如果你话私家执业先系佢哋嗰个对象。咁啊，唔怕喺醫管局嗰度服務若干年，就係點樣經一個過渡期咧，然之後俾佢自己開業啦咁樣。 嗯， 呢個誘因足唔足夠，我都好懷疑。 嗯，方津生能咧提到咧，即系话啲外边嘅专科医生嚟香港咧，其实一般嘅市民咧就唔会觉得系即系我哋嘅医生个社会地位低嘅，即系大家仲系好尊敬佢哋啦吓。咁、反而实际啲咧就系、是、譬如我哋俾到嘅条件，或者譬如薪酬待遇等等嗰啲咧，喺以往嘅经验里边咧，你自己医学界咁耐啦，其实外边嘅专科医生会有几多嚟香港嘅，或者系咩情况即系佢会嚟香港？做執業 譬如以骨科嚟講咁樣， 多唔多嘅咧？即係本身 香港係一個吸引， 因為呢、這個醫管局佢缺人嘅時候咧，佢全世界登咗廣告嘅， 嗯嗯嗯， 咁都吸引唔到。 即系申请嘅无几，可以话得佢见到申请嘅都唔合资格，都冇法子录用。所以咁多年用嘅都系嗰几十个。反而大部分咧，大学即系就睇中啦，喺大部分嘅海外毕业嘅专科医生喺大学服务紧。 方医生，我另外都想请教呢，有一些病人组织就提出呢，让到一些非永久居民的专科医生来香港去到执业的时候呢，看症了，可能呢去做一些专科门诊的时候呢，个言语不通啊，可能会影响到个医疗服务质素。这点你自己怎么看？ 是啊，一定要懂得一是英语一是中语最好的双语啦，这样。即是我们香港用的医学语言是英文的。 咁所以如果佢係一個唔能夠講到廣東話嘅醫生，佢至少都要係喺即英文方面能夠同我哋個醫療系統個配合到啦。你就認為 需要人翻譯，咁就論盡啦。 明白，好啊，好，咁啊唔該曬你先啊，方俊新醫生。同我哋傾嘅咧係醫學會嘅前會長，本身係骨科專科醫生嘅方俊生啊。咁啊，同大家傾呢一個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執業安排嘅話題咧，傾到呢度先。跟住落嚟咧，會有交通消息同埋新聞報導。翻到嚟繼續有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咁但系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另外咧，较早前喺九龙城回旋处嘅旺角方向近太子道西嘅意外亦都已经清场。车龙嘅第消息嘅太子道东嘅旺角方向咧，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喺景泰街。后少少观塘腰道旺角方向落去太子道东嘅支路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九龙货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映月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九十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67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4点，跌14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88.4，升7.2；美团253.4，升4.4；阿里巴巴165.2，跌3毫；盈富基金26.6，升1.8毫；快手83.95，跌5.5毫；中国平安61.6系升1.2，东岳集团25.05跌1.75，药明生物116.8跌3.6，小米集团25.2升2毫，友邦保险93.8系升8.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兴利香港控股、星海控股、朗生医药、杰地集团和白田石油。五大跌幅股份是鼎丰集团控股、长城汇理新股、首都创投、宏海控股集团和新余科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0.33，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港金系报16,8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2.59美元，卖出价1,813.58美元。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经启德隧道排到去启田道，排到去启福道，启福道有站。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是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挤塞，龙尾排到去定富街。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住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联运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野新界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噶，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叫梁素莹，我是游泳教练。我想拣的歌曲是陈奕迅的《浮夸》。呢首歌咧，就系、是、我哋入边一唱起就成队都好兴奋的歌。咁我希望佢哋聽到呢首歌，記起自己曾經都經歷過啲咁刻苦嘅訓練，將來我可以有一個好嘅成績。 你叫我做浮誇吧，加幾聲呵聲也不怕，我就是似未存在的一種主打。聽日也嫌認，話我知現在存在嗎？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硬地滚球代表梁玉荣永不可挡，混合 BC 四级个人赛勇夺铜牌，为港队取得本届第二面嘅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提升發票程序效率，另外亦會優化查閱選民登記冊的安排，以及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 政府以多個途徑向市民提供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服務，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有高福慧之外咧，仲有我嘅拍档陈景祥继续喺度。陈景祥你好， 系啊，高福慧你好。 陈景祥啊，最近咧，呢一个东京残奥嘅比赛咧，就系正在进行当中啦。咁我哋香港队咧，其实咧继续系有唔同嘅代表咧，系有24位嘅运动员咧，系喺多个项目嗰度作赛。咁今日咧继续传嚟呢个好消息，就系咧嚟自呢一个硬地滚球混合BC 四级的个人赛入边咧，我哋香港的选手梁玉荣啊，系以5-4的呢个比分咧击败了中国 隊的鄭遠心咧攞到銅牌，咁啊呢一個咧係我哋香港隊喺今屆殘奧入邊嘅第二面獎牌嚟嘅。 嗯，係啊，今次裏邊咧就都好開心啦，因為見到啊梁玉榮接受訪問嘅時候都好激動啊，即係因為佢話佢自己個人咧都好難話，即係佢事前都冇乜點諗到，即係原來都可以攞獎牌啊咁、 嗯、 銅牌啦，咁但係亦都係好值得恭喜嘅事嚟嘅。咁啊我自己咧就其實都有睇留意梁玉榮打嘅，即係呢個硬地。滾球啊嚇！咁但係我自己真係自命咧就唔係好知啦，即係只能夠係想即係有種精神支持啦，就睇佢點樣打啦。咁啊，終於攞到銅牌都應該等佢高興嘅。 嗯，我諗唔係好多即係香港嘅觀眾或者聽眾咧熟悉呢一項運動啦，但係通過今次比賽嘅轉播同埋好多嘅評述咧、嗯，相信大家對呢項運動咧都多咗一啲認識。咁我自己今朝咧都有即係睇住呢一項嘅賽事啦。咁啊其實琴日佢對即係泰國選手嗰場我自己都有睇嘅咁，去到今朝咧，見到咧，其實梁玉榮咧一度喺一個即係領先嘅情況之下咧，被對手追平啦、 嗯。 打到去第四局，去到決勝負嘅時候咧，其實雙方喺早段咧都有啲即係掟出界啊嘅情況。咁、 嗯、 鄭遠心啦，即係佢嘅對手啦，將手上嘅最後一球咧拋到去比較近嗰、那個目標球，即係嗰個白波個位置上面。咁、 嗯、 啊，當時咧其實梁玉榮手上面。仲有兩球噶，咁啊佢先用第一球咧，系即系撞開咗嗰個嘅線路上面嘅障礙物，然後咧就係、是、大家都好緊張啦，睇下佢最後一球到底係咪可以咧成功將手上面嘅紅波緊貼住個白波咧，就攞到最後一分咧，去到即係反超前咁。結果咧佢自己咧就終於都做到啦。咁嗰陣時候咧真係非常非常之緊張，所以陳景祥你話見到佢賽後嗰、那個即係訪問咧係好激動，因為佢自己都講到咧話其實佢喺掟嗰個最後決勝一球嘅時候，佢係諗緊咩咧？佢就話佢同自己講：嗱，而家咧係最後一個波啦，你咧要做到好暢順，要做到好自如，先至咧係可以攞到呢一分咁。咁啊，最終咧真係俾佢咧係發揮出佢自己嘅水準啦。咁就係幫香港咧攞到呢一面嘅銅牌。咁啊，亦佢亦都話啦，去到自己呢一個年紀咧，能夠攞到呢一個嘅銅牌咧，其實都別具意義啊。因為見到咧今年咧有好多嘅新人咧年紀比佢細，能夠冒起佢哋嘅實力都是相當之強的，所以其實能夠做到這個成績他是非常之高興、 嗯、 不知道收音機旁邊的聽眾朋友你自己又有沒有欣賞到梁玉榮這幾場的賽事呢？對於殘奧今次我哋港队嘅表现啊、嗯，又会唔会有啲咩分享想同我哋倾下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咁我哋两个都唔系专家啦，陈景祥，不如咧电话旁边听 下专家点讲先。 系啦，听下专家点讲先。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国际硬地滚球体育联会嘅秘书长，佢自己本身咧都系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嘅总干事林俊英啊。林俊英你好。 大家好。 是林俊英啊，咁啊，我哋头先都简述咗咧，梁玉榮咧喺比赛入边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你系专业嘅一个系啦， 滚球 嘅一个人士啦、嗯，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你自己点样去睇梁玉榮今次嘅比赛表现啊？ 其实你头先都形容翻咧，我都一路你一路讲咧，一路我都喺度回味紧咧，系今朝嘅情景。 嗯、 其實除了是回味緊係今朝的情景，更加咧係琴晚嚟講咧係可以話整晚係瞓唔著嘅，整晚都喺度思考緊，即係琴日對泰國嗰場波嘅第二球嘅第二局嘅失波，因為嗰球咧就好影響嘅。咁但係比賽就係咁嘅啦，即係尤其是去到最後四強嘅話咧，其實每一個人嘅實力咧都係相對嘅，都係睇下邊個喺個臨場嘅時候嗰個掌握對方嘅錯誤，自己唔好犯錯 啊。 咁其實喺泰國同埋依阿梁玉榮嘅兩個嘅交鋒嚟講咧，其實已經唔係第一次嘅啦，大家都會有輸贏。咁、包括喺香港，我哋亦都曾經辦過一啲嘅係國際嘅聯賽，咁佢哋兩個都已經係真係 碰過面㗎啦， 碰過面㗎啦，同中國嘅選手更加係添，因為有陣時我哋亦都係會去上係內地嗰部訓練啊，咁係大家都好熟大家嘅打法㗎啦。所以點解即係喺琴日嗰度嚟講咧，其實可以睇得到咧，我哋亦都算教練咧係個教練團係做得很好嘅，佢喺八強嘅時候咧，佢唔係喺八強，其實喺分組賽嘅時候，佢盡量希望咧係喺個淘汰賽嗰度咧係盡量係避 開咗咧係亞洲嘅選手嘅，所以喺八強嗰時候其實係做得到嘅。 嗯，其實我哋睇翻咧，今次即係參加咧，即係我哋睇翻梁玉榮咧，以往喺依、這個即係硬地滾球都好犀利嘅，即係攞好多 成績好出眾啦、啊。 係咯，咁嗱，今年裏邊就攞銅牌啦，其實都難得嘅。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睇，可唔可以咁講咧？就話即係其實喺依個運動裏邊咧，其他咧選手都好多新秀或者係即係個表現咧都追緊上嚟 嘅。個實力係冒起。 係咯，可唔可以咁講啊，林俊英？ 其實可以咁話嘅，因為咧硬地滾球咧係容易上手，但係就難精。 哦，容易上手啊！ 咁最嚇嚇係容易上手嘅、哦，但係因為其實普通人我哋就算我哋自己去都覺得係好易嘅。咁但係嚟講咧，你要掌握咧，尤其是好多嘅市民或者係觀眾，你係睇唔清，即係唔明白咧個波咧。其實不是就咁一個波紅色、藍色咁簡單，或者係白色咁簡單、嗯嗯，因為每一個波咧，佢都有一個嘅 regulation， 即係有個規條嘅，話你嗰個嘅圓周一定係幾大，你個重量一定係幾大，嗯、但係咧你個軟硬度嗰度咧就冇一個限制啦。 嗯， 啊，咁你變咗咧，你睇嘅打波嗰個時候，長波、短波，究竟用硬波、用軟波係一個好大嘅技巧嘅。譬如硬波，你啊通常你要跟人哋走嘅時候，譬如梁玉榮或者係對手、嗯、啊中國嘅選手，佢用嗰個長波係好大力去推波，嗰啲一定就硬波噶啦。 嗯， 係嘛、 嗯？ 軟波嘅話咧，你去到某一個地點嘅時候咧，你就好快個波就停咗喺度，亦、哦、都唔係咁容易俾對手嘅波咧係推前嘅。所以其實打每一個波都係好大嘅心思，都係全部計數計翻嚟嘅。 哇！真係唔簡單喎、啊，即係林俊英啊， 有好多策略喺入邊。 係啦，因為我哋就係即係 好多策略。 係啦，我哋係觀眾嚟嘅啫嚇，即係真係對呢個運動咧就比較陌生嘅。按照你頭先咁講，即係個選手每次打個波嘅時候咧，軟波啊硬波係佢可以揀嘅係嘛？ 佢有六個波嘅，有六個波嘅、哦，有六個波，因為每人有六個波，咁佢一定第一，佢個規條限定你就有麥個嗰個圓周，你一定係咁大噶啦。 哦， 咁同埋咧，你裏邊嗰個重量一定係咁大。咁每一次比賽之前咧、嗯，你喺個召集房嗰度嚟講咧，佢都要做每一個波都要做 checking 嘅。 嗯， 佢要合規格嘅，唔合規格嘅時候，個波就會充公噶啦。 係。 咁、啊、但係咧喺下一年度嘅比賽嚟講咧。將來的所有的波咧，全部都會係指定咗係由大會提供， 哦、 大會指定咗幾個嘅生產商去做啦、 哦。 都有得揀、嗯，但係限定咗嗰幾個生產商噶啦、 嗯 啊。因為好多時咧，有啲波咧，有好多嘅地方咧，佢翻到去咧，佢會再研發嘅，譬如拆開個波啊，睇下裏邊啲料啊係點樣啊，冚翻埋去啊，即係好多呢啲其實唔係淨係話個運動員喺場上表現咁簡單，而係背後裏邊咧，其實係有好多科研嘅。一啲嘅研發喺度嘅。 嗯，林俊英，我聽到你講，譬如話即係嗰啲科研啊，或者係啲咁樣嘅研發去幫助啲選手啦。咁我哋就一知道而家啲運動咧，即係科技嘅元素開始越嚟越多啦。即係包括咗點樣設計啲，譬如可能戰衣啊，頭先你講用具啊，甚至用 AI， 即係有啲話係分析個姿勢等等嗰啲啦。咁我想問翻咧，就係喺香港嚟講咧，俾人支援呢個殘疾運動員咧，即係呢方面嗰個科研同埋呢啲開發等等咧，其實多唔多？同埋即係喺香港而家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啊？ 有嘅，這個咧嗱，譬如你頭先講嘅係戰衣啊，嗰方面嚟講咧，依個係比較普通嘅啦，尤其是喺啲某一啲嘅項目啊，譬如單車啊，或者係水上嘅活動啊，依啲係好明顯。但係如果喺殘疾人運動咧，最重要嘅一部分嚟講咧，就係 cushion。因為你嘅每一個運動員坐喺輪椅嘅 cushion 裏邊咧，佢一定有一個限度，每一個項目嘅限度唔同，你個高度只可以幾多？咁依方面嚟講咧，你要變咗一個運動員同佢平時日常坐嘅觀賞 cushion 嚟講，一定係會唔同嘅。咁依方面咧，我哋亦都係有得到咧，係香港有間公司有個機構咧，其實係幫硬地滾球咧，亦都喺個 cushion 嗰方面咧，係做咗一啲研發嘅工作嘅。咁譬如舉例，你頭先講嘅用 AI 去睇，其實我哋用嘅咧就係用一個生物力学咧嘅角度咧，就會喺後面咧係拍攝每一個運動員，譬如輪椅劍擊好或者硬地滾球好，佢出波嘅時候，佢出劍嘅時候嗰個手勢，同埋咧我哋亦都會係去係分析咧，譬如話係羽毛球咁，我哋會分析對手嘅時候，佢會幾多下長波，幾多下短波，幾多下殺波啊？咁係呢啲嘅數據攞翻嚟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去做一個準備嘅功夫咯。咁喺依方面啊，香港我哋都會係叫做做得係有做得幾好嘅。 即係個支援係夠嘅。 支援是夠，但當然可以更加好一點、這個譬如說輪椅，其實在香港 是可以是有一個市場的，因為輪椅來說每一個比賽用的輪椅都是不同的、現在我們大部分的可以說絕大部分 的輪椅呢，我們都是來自外國的。咁但喺個會裏面咧，我哋亦都有一位係一個退役嘅運動員，其實佢係一個八四年嘅時候嘅金牌得主啦，佢係坐輪椅嘅。佢而家喺個會裏面咧，亦都係做緊呢份嘅工作咧，係幫手係研發嗰、那個即係輪椅啊，同埋其他器材嗰方面嘅工作嘅。 明白。阿林俊英啊，想同你咧即係傾翻關於即係硬地滾球喺香港嘅發展情況啦。嗱，因為今次咧我哋即係咁好啊，可以咧獲得一個銅牌咧。咁啊，有一啲教練朋友咧就話，相信咧對於推廣呢一項運動咧喺香港做得更好啊，發掘得到咧更多好似梁玉榮呢類咁優秀嘅選手咧都會有幫助。咁其實我哋硬地滾球呢項運動啊喺香港個發展情況，你自己係點睇咧？ 是滿意的。其實硬地滾球在香港發展呢，是自從1986年、85定86年就開始的。咁當時呢，就是我哋透過一個基金呢，是買了10套的波呢，是在俾幾間特殊學校嗰度開展的。咁一來而家我哋嗰個嘅即係參與嗰個嘅運動員嘅人數係相對嚟講呢，喺我哋即係個會裏面，而家我哋負責發展嘅11個項目裏面係比較多。亦都其實喺九個月前啦，我哋亦都開展咗呢係一個地區性嘅發展計劃。咁喺而家呢，喺全港6個地區裏面呢，我哋都係每個星期係有兩日嘅訓練呢，喺唔同嘅第6個地區嗰度進行緊。咁最重要一樣嘢，唔係話淨係運動員嘅參與，或者係殘疾嘅朋友嘅參與。最重要，我哋每因為嗰個硬地滾球嗰個支援係好需要去有好多義工嘅，基本上係一對一。我哋最開心見到嘅咧，其實喺6個地區嗰個發展計劃裏邊咧，係有好多好即係好多義工嚟講咧，係好積極，係好投入啊，而家係幫緊手嘅。 嗯， 係啊，係啊，林俊英，我睇翻我哋今次嗰個殘疾人奧運香港嘅代表團啦，咁啊參加硬地滾球嘅人數係最多嘅，即係有7位啊。咁係咪表示嘅運動喺我哋香港嘅呢個殘疾人運動裏邊係即係培養到最多嘅選手，同埋點解又會特別多咧？ 我想个运动咧，始终嚟讲咧，嗰啲发展系有个周期嘅，有个周期。尤其是咧，系即系当初嘅时候，或者系幾年前的時候，資源不是那麼多的時候，變成某些項目來說，通常是我們都會將資源集中在幾個一線的運動員，變成二線的運動員就少了機會是得到的應有的支援、或者是出外比賽。但是現在來說呢，我亦都個資源增加的時候呢，我們就變成是可以是多些去亦都是可以有二線的運動員年輕的運動員是參與。我亦都很相信呢，在未來的幾年來講呢，我們在尤其是有不同的項目啦，羽毛球啊，同埋這個的是輪椅劍擊呢，我們已經是開始了是那個地區性那個的發展計劃的啦。譬如嚟緊聽日我哋喺元朗區已經有一個輪椅嘅劍擊班，係新班會開，咁嗰度都有成12個參加者嘅，都幾好嘅一個數目嚟嘅。 明白。阿林俊英啊，聽日咧就會咧係硬地滾球方面啊展開呢個雙人賽啦。咁我哋嘅梁玉榮咧係會火拍劉慧欣同埋黃君衡係出戰嘅。咁即係阿梁玉榮同埋劉慧欣嘅組合咧，其實過往都有唔少嘅佳績嘅，即係例如2014年嘅北京世錦賽啦，同埋2019年嘅首爾亞洲及太平洋錦標賽都攞過好成績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如果收音機旁邊有觀眾佢都想支持啦，即係睇雙人賽到底有啲咩重点啊？个自胜之道同个人赛有啲咩分别？可唔可以教我哋点欣赏下咧？ 其實最重要咧就要睇個，其實喺個雙人賽咧，聽日嚟講咧就唔淨止係我哋 BC4，其實我哋 BC3嚟講咧嗰個成績嚟講，或者係嗰、那個個技術個水平，亦都係提升得好快嘅。咁聽日咧兩個 BC3、BC4 咧都分別會係有兩場嘅，我冇記錯應該係有兩場嘅比賽。咁BC3會係一個好重要嘅比賽，因為咧喺個小組，將來個小組裏面五隊裏面只係有兩隊可以出線。咁我哋嗰個嘅第一隊嘅，我哋一定要贏嘅就係聽日 BC3嗰組嘅就係葡萄牙隊。咁另外 BC4對日本咧，相對嚟講咧，我哋嘅水平嚟講，相對嚟講都會係比較高水平。最重要咧，話去睇嘅角度嘅時候咧，就要睇翻嗰兩個球員 因為對制嘅比賽或者雙人嘅比賽咧，其實係可以有三個運動員嘅嚇。咁、你裏邊嚟講咧，就有一個就係後備。咁你要睇翻咧，就係出場嘅時候嗰兩個嘅運動員咧，我哋亦都睇翻對手嗰兩個運動員佢嘅打法係點，我哋自己個溝通咧係好重要嘅咯。呢個咁可以睇下咧，亦都觀眾除咗睇欣賞佢哋嘅球技之外，欣賞下佢哋究竟係點樣去交流啊，點樣去做一個決定啊。咁呢個亦都好有趣嘅。咁硬地滾球仲有一樣嘢咧，係值得咧係即係鼓勵到人多啲人參加咧。你作為場外嘅旁觀者，作為觀眾啊，你都係有機會係投入去嘅。你會話啊，如果我坐喺場裏邊，我下個波會係點打？ 係 嘛？咁呢個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你睇落去好似好悶咁，但係咧，當你一坐喺度睇嘅時候咧，你話啊唔係、啊，我呢個波應該會咁打啊，原來發覺唔係嗰個球員喺下邊嘅時候，佢先最清楚，因為佢跟住下個波知道想點打嘛。咁呢個係一個好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好大家係融入。去嗰個比賽嗰個氣氛嗰度嚟嘅，依個係一個比較 吸引人嘅地方， 吸引嘅項目嚟嘅。 係啊，咁林俊英咁聽過你喺即係頭先都描述得咁詳細啦，咁我哋喺依場比賽，我哋香港隊嘅機會又點咧？ 係咯，我哋喺呢一個雙人賽嘅嗰個決賽，希望你點評估？ 做啲評估啊，真係咯。 我哋嘅寄望係有成績嘅。 系容唔容易打？ 成績，但 係啲對手啊，強唔強啊？ 對日本會係易打，對日本會係比較相對易打，但係對葡萄牙嚟講咧，我立相信我哋對葡萄牙係大家五波咯。 哦，我哋香港其實 五波。 五波哦，好，咁我哋香港其实喺硬地滾球呢个成个世界嘅水平啊，我哋大概个位置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啊？ 我相信我哋应该可以喺头六名以内啦。 头六名，我谂都好强嘅。 即系全世界头六名以内啦，但系真系而家嗰个。過往嚟講咧，其實依個項目咧，亦都可以話係嗰個壟斷啊，係喺亞洲壟斷咗嘅，尤其是韓國同埋泰國。但近年亞洲日本又係升得好快嚇，咁、馬來西亞亦都有個別嘅選手好快。但係喺過去疫情嗰度嚟講，因為大家都冇出外比賽嘅時候，然後今次一嚟到個地方去睇到個比賽時，發覺。啊，原來唔係歐洲有好多，譬如捷克啊、斯洛伐克啊呢啲、俄羅斯啊呢啲係以往嚟講比較弱啲嘅，都上得好快。 今次個人賽嘅冠軍都係即係一位歐洲嘅選手啦。咁啊，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真係要繼續支持我哋即係港隊嘅運動員啦。聽日繼續有好重要嘅賽事咁啊。啱啱林俊英咧都同我哋介紹咗嗰個欣賞嘅重點啦。唔該曬你先，林俊英，同你傾到呢度。 唔好客氣。 好，拜拜。系咁啊，林俊英咧系国际硬地滚球体育联会嘅秘书长嚟嘅。咁啊，陈景祥，你头先提到阿梁玉荣啦，佢系曾经有好好嘅成绩。 好犀利喎！ 咁啊，佢咧即系有一啲媒体叫佢做五朝元老，因为咧之前参加过四届嘅残奥，累积咗三金一银。咁啊，今次攞埋个铜牌咧，可以话系储齐咗三色嘅奖牌啦。咁啊，今次有咁好嘅成绩咧，都戥佢高兴嘅。希望佢听日有更好嘅表现啦。系啦，咁啊，而家先听一节新闻先，翻到嚟继续有自由风。 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4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揸车嘅朋友咧，而家部分地区嘅雨势比较大噶，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安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

咗咧，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入邊有啲咩內涵咧？咁就包括咧提到要加強對於高收入人士嘅規範啦，鼓勵佢哋更多嘅捐獻啦，同埋回報社會。咁最近咧呢一個討論咧就嚟到香港嘅評論界啦，有商界啦，同埋有工會人士咧都撰文去到討論，到底共富呢個概念應唔應該，同埋如果係應該嘅話，係點樣應用到喺香港身上咧？ 係啊，依、這個話題咧，咁係主要內地開始先啦。咁啊，內地就即係有理由嘅，因為即係內地發展咗嗰、那個改革開放之後咧，經濟已經發展咗咁耐啦，咁亦都真係好多出現咗好多有錢人啊。咁啊，但係內地我哋話係行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噶嘛，咁一定係要兼顧到一個咧，即係大部分人都要得到呢、這個即係所謂改革嘅紅利啊。咁所以咧，就近依段時間裏邊咧，就做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工作啦。正如你頭先都介紹咗啦，中央都開咗個會嘅。咁但係後來咧，亦都有一啲新聞記者會咧正規嘅，咁都出嚟有解釋到嘅。因為咧外邊咧就會覺得好似咧話內地係咪又翻翻去四九年嗰啲打地主啊、分財富啊咁。咁當時記者會裏邊咧啲中央嘅官員都好強調咧，就唔係咁樣做啊，即係唔係話要殺富，唔係要即係去到咁激烈嘅嚇。但係就希望個社會係公平啲，同埋財富唔好太過集中咁。咁呢個咧就內地做咧就好合理嘅。咁但係到香港咧就好多人咧當然就敏感好多啦嚇，因為我哋以往一直咧，雖然我哋都係好提倡即係話咧就機會嘅平等嚇，就盡量大家咧都希望能夠即係過到好日子啦嚇。簡單講，咁但我哋就唔係好重視係話要所謂均富或者甚至共富嘅嚇。咁啊，香港嘅特點咧就係鼓勵希望有機會，即係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向上流動，然之後咧憑你自己嘅努力咧，你去賺出你嘅財富，然之後咧你嘅責任就交税。咁希望就係咁樣噶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如果將佢講成為內地咁做，香港又同樣地做翻咁上下嘅事情咧，會唔會係同兩制大家之間？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啦，香港用個所謂一國兩制啦。咁香港嘅兩制個制就係資本主義啦，同內地嘅社會主義本身係唔同嘅。咁如果我哋要學，係咪應該咧？或者係咪可以點學嘅話，係咪一定要完全同內地呢種咁嘅方式去做齊咧？咁呢個咧，亦都係最近引起一個討論嘅焦點之一啦。 嗱，咁咧，我哋頭先就提到啦，有嚟自工會嘅人士同埋有嚟自商界嘅人士咧，都分別撰文討論到呢個共富嘅概念。咁其中咧，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工聯會嘅會長吳秋北咧，就發表咗文章，題目咧叫做《從財富嘅公平分配向共同富裕出發》，去到討論咧新時代公運這個咧係佢文章入邊咧係系列入邊嘅第四篇啊咁。咁個文章點樣演繹啊？呢一個嘅內涵咧？吳秋北就認為咧，香港嘅貧富差距咧係比較大啦，亦都批評到咧政府嘅扶貧思維咧係落後，提出咧係要通過税收同埋鼓勵慈善咧去到推動共同富裕。咁具體嘅例子咧，佢都有啲好具體嘅建議嘅，就係咧將現時嘅二級税制咧加一級，就將咧一啲平税利潤超過一億港元嘅公司嘅利得税咧係上調到去17.5%，咁就比起而家嘅16.5%咧就係即係提升咗啦。咁佢認為咧，透過呢一個嘅做法咧，就係可以咧做到頭先我哋討論嘅，將嗰個財富咧有一個比較公平嘅分配咁。咁不過佢呢個意見咧，當然亦都係即係引嚟一啲商界一啲唔同嘅睇法啦。咁呢一點咧，我哋可以即係稍後啊再請嚟人士同我哋傾嘅。咁不過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首先就請嚟帶起呢一個討論嘅即係其中一位人士啦，就是、我頭先引述文章嘅作者，就係工聯會嘅會長吳秋北啦，吴秋北你好， 系你好，主持你好， 你好你好，我哋头先咧就引述咗你文章嘅内容啦，咁见到咧呢一篇文章出咗嚟之后咧，都引起一啲社会嘅讨论，特别系商界方面咧就指出你嘅意见咧会唔会系影响到即系香港嘅营商环境咧？毕竟我哋香港都系行一个即系简单嘅低税制，咁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你呢篇文章嘅动机啦，同埋你会点样睇呢啲商界嘅回应啊？ 首先咧，我要强调咧，我哋呢种叫做财富再分配嘅一种讲法咧，其实无论系资本主义或者系社会主义嘅国家咧，都系会有呢种咁嘅安排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先有所谓嘅财富分配嗰样嘢啊。因为你见到我哋嗰、那个社会嘅财富分配一般都讲到就是首次分配、二次分配甚至即系 第三次嘅分配嚇，所以第首次分配咧就係喺嗰個薪金嗰度嘅反應嚇，即係你通過工作勞動去賺取薪金嚇。咁呢個首次分配咧喺香港咧，其實亦都出現咗一啲問題嘅，大家都會留意到我哋嘅薪金實質工資指數咧，其實喺呢十幾二十年咧嗰個嘅增長咧係好緩慢，有啲時期咧甚至係倒退嘅。咁所以咧，佢係一個打橫行嘅一個指數，而我哋其他嘅一啲產業嘅增長嚇，譬如你有冇舉呢個四大產業嚇，即係金融啊，呢個專業服務啊，以至到貿易啊，呢啲嘅產業咧，其實往往咧係有雙位數字嘅增長嚇。咁換言之咧，你好多嘅經營嘅要素咧，其實往往就係將人工咧嚟到壓榨嘅，咁呢個咧就係首次分配已經唔係好公平啦。咁第二次分配即係咩意思咧？就係呢個嘅税啊，通過啊政府納税嚟到去做各種嘅公共服務產品，以至到即係社會保障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理所當然嘅，冇任何一個地方一個文明嘅社會啊，佢都係需要通過納税嘅。但係我哋亦都睇到我哋而家嗰個嘅税制係過於單一啦，即係嗰個税種過於單一啊。所以咧，往往咧就係、是、政府成日講，喂，佢唔夠嗰個嘅收入嚟到去支持，即係更加需要嘅一啲扶貧嘅工作。你見到我哋而家嘅貧窮人口係去到80,000啊。咁啊，在職貧窮咧，亦都係好龐大一個數字。咁所以咧，要通過一啲嘅社會嘅保障咧，啊，以至到對於長者咧、青年咧，啊，即係呢啲嘅在職貧窮嘅人士咧，去進行有關社會保障嘅措施，咁先至咧能夠即係去解決而家我哋嗰、那個叫做堅尼系數高企嗰樣嘢嚇，而家堅尼系數咧，大家要留意到就係已經去到 0.539 嚇，呢個已經係一個觸發社會動盪嘅一個指數嚟。就算係我哋而家嗰個嘅扣除咗嗰個嘅社會保障底下咧，我哋都去到0.4嘅。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危險嘅數字嚟嚇。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唔去處理，即係而家嗰個社會不公平，以至到嗰個貧富懸殊呢啲嘅問題咧，會引起好多嘅社會嘅不安呢種動盪嘅嚇。所以如果我哋唔通過即係政府嘅一啲措施啊，税制嘅改革啊，財富嘅再分配，咁可能將來引起社會嘅動盪咧，嗰、那個成本社會成本咧仲高啊，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我哋需要關注到嘅。另一個咧就係、是、正正因為我哋嗰個嘅產業咧係太過即係叫單一啦嚇，得傳統嘅所謂四大支柱嚇，咁、啊、正正咧就係、是、我哋嘅既得利益咧係往往唔肯去啊，作多元化嘅一個發展嚇、啊，令到咧、那個社會嘅流動啊、機會啊係少咗，咁亦都會因此咧，令到壟斷嘅繼續壟斷嚇，冇、啊、得去進行更加有活力嘅一種發展嚇、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而家所面臨嘅一個困境。如果我哋唔去面對咧，就會不斷咁樣惡化嘅、啊。至於第三次嘅分配咧，我覺得，其實香港本身亦都喺度做緊好多慈善嘅工作啦、啊，有好多慈善嘅機構，以至到政府亦都有帶頭做㗎。譬如關愛基金本來就係一個即係類似第三次分配嘅一種方式，但係而家我哋見到關愛基金其實主要係政府泵錢嘅，即係失去咗本來嗰個意義， 即係原本係商界捐錢啦，即係叫 原本商界都有首次都有捐過嘅，之後我唔知點解就剩翻得政府去泵錢咁、所以呢個亦都做得唔係理想嘅，咁、所以咧呢、這個 其實個概念咧，唔係話啊呢、這個咁樣嘅做法咧，就係一種社會主義嘅做法。我哋亦都唔係一種即係平均主義。我哋講嘅共同富裕咧，唔係叫同等富裕，而係喺我哋現有嘅社會財富分配嘅機制底下咧，去進行優化。進行改革 啫嘛。嗯，係啊，吳秋北，我想問一下啦，你頭先講個現象咧，其實香港呢度都存在噶啦，其實就咁、但係香港我哋話咧，就是、我哋一直以嚟咧，即、就、係、是、我哋賴以生存啊個條件咧，就係、是、個營商環境呢度做得好好咧、就希望盡量吸引多啲即係人嚟投資，然之後做大個餅，咁就喺嗰度咧就產生財富啦。咁我哋今次都可以咁參考嗰啲有啲觀察咧，就話咧，我哋今次雖然係經歷疫情啊咁多嘢打擊啦，咁我哋但係公帑裏邊咧，的確即係好多錢攞出嚟用噶嘛？咁嗰啲咧，其實都係因為我哋營商環境好，咁啊好多情況之下咧，譬如可能收嘅唔同嘅税啊，唔同嘅即係等等嘅錢啊，即係成為一個共同財富啦。咁所以我哋話咧，就其實個稅率本身要喐咧係好敏感嘅，因為大家都驚咧，即係其實香港我哋話個競爭力仲有幾多嘢咧？咁其中稅率都係一個好重要噶啦嘛，已經。咁你嘅提議裏邊咧，對呢樣嘢就係有影響嘅，即係有衝擊嘅。咁我咁你又點樣睇？係啦，你點樣睇？ 俾人哋。即係誇張咗啦，太誇張。 咁但係係啦，咁我哋點樣睇呢樣嘢咧？即係我哋話會唔會希望令到呢個均富做到嘅之餘咧，個營商環境又點樣保持到落去咁？ 好多危言聳聽嘅，一去到即係喐到個税制嘅時候咧，往往 好敏感㗎，係啊， 危言聳聽。其實咧，香港嘅營商環境咧，唔係淨係以税嚟到去體現嘅，香港。个地方能唔能够发展到，能唔能够投资有回报咧？呢个先至系更加重要嘅。世界其他地方咧，有好多地方其实税率都好低嘅，低过香港嘅都有。咁但系点解啲资金啊、财富咧唔向嗰边流咧？说明嘅系咩咧？就系我哋香港有国家嗰个嘅发展嗰种嘅引力吓，佢嗰个市场。嗰、那個機遇，先至喺令到香港能夠咧，就係、吸引國際各方面嘅資金嚟到去投資嘅。佢完全唔係因為考慮嗰個税制咁簡單咯。咁、所以咧，我哋而家所講嘅只係調高多一個 percent 嘅一個叫做利得税、已經係非常非常溫和。我講出嚟，可能有一啲工友都覺得喂咁少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樣嚇。咁、你睇睇我哋如果。用立法会嗰边嘅啲数字嚟到计数嘅，佢就係多600亿到嘅咋嘛，係咪咁所以呢个係一个好少嘅一个数字。其实呢个只係一个即係、就是、我哋要解决问题一个出路、一个呢就係喺个税嗰度嚟到去令到唔好将财富呢咁集中喺一啲大财团上。另一方面咧，就是鼓励更加多社会善心嘅有责任心嘅企业嚟到去，即系帮社会解决一啲贫富悬殊嘅问题。 系啊，吴秋北啊，嗱，我哋跟住落去咧，香港有两个选举嘅，即系喺立法会啦，同埋唔知个行政长官。咁、我哋知道跟住个新嘅选举制度之下咧，就工联会嗰个票都多咗好多啦，吓、咁亦都可能 冇都多好多。 咁亦都多劳工界咯， 劳工界系劳工界，冇错啦，劳工界 仍然都系60席。 咁但系你哋嘅盟友啊，即系仲有好多可能系你哋盟友啊嘛。咁会唔会你哋将而家呢个主张咧，譬如话即系将呢个利得税提高？或者要均富，是作为你们是未来譬如说要选择，因为你选委会或者其他新的制度呢就可以有影响力的嘛。在这方面你作为会推动呢在未来两个选举里面其中一个选举的议题的 议、 当然我们很关注到那个贫富悬殊的问题。再强调呢我们不是说要均富。 共富、 就 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呢就不同均富啊。即是其实我们共同富裕，如果你理解內地嘅講法咧，其實就係、是、第一佢各方面咧即係由個先富帶動個後富，然後咧達到一個共同富裕嘅一個結果。另外一個咧係精神上面嘅即係一個就物質，一個係精神嘅，所以係一種即係富足嘅一種觀感嚇。咁當然有能者咧，佢可能會賺得多啲嚇，咁、即係嗰、那個能力有限啲嘅，可能賺得少啲，但係唔會因為佢因此而 去到嗰個差距好大，基本嘅生活咧都成問題，跌入去貧窮線嗰度。 明白。 咁樣先至係一個叫做共同富裕嘅一個途徑咯嚇。 係。吳秋伯，我哋頭先即係討論到關於呢一個你哋想推動嘅議程啦，咁見到咧有一啲即係商界就向報章反映啦，佢哋擔心可能提高個稅率只係第一步啫，因為你亦都有提出咧，就話即係當一啲即係既得利益係掌握咗好多嘅經濟命脈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即係政令啊，或者咧係一啲改革咧係難以去推行啦，成為咗窒礙社會進步嘅一個問題咁。佢哋擔心會唔會繼續咧有一啲即係針對商界嘅言論，甚至一啲具體嘅措施會出嚟，可能係多於嗰個税制本身啦。咁你自己 覺得有間報章咧，其實佢成日喺度挑動矛盾，危言聳聽嚇，尤其是你。可能睇到嗰份報紙，特別係咁樣嘅做法， 佢哋有呢個擔心咯。 佢哋呢種咁嘅慣技，所以我覺得咧，我哋而家唔係去針對富貴，唔係咁嘅意思，而係我哋要令到社會咧和諧一啲，令到個貧富懸殊咧唔好咁極端。如果唔係咧，我哋會出現好多社會問題。社會問題出現咧，其實個營商環境咧都唔會好嘅，其實我哋係想要一種咧就係共建、共享、共榮、共贏嘅一種嘅效果啫嘛，唔係想要即係同人哋去分身家啊咁嘅，或者係即係鬥富貴啊，即係鬥嗰啲財權啊，唔係咁嘅意思啊嘛。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先啦，阿吳秋北。 好， 吳秋北咧係工聯會嘅會長嚟嘅，咁啊，程景祥佢頭先就同我哋即係否白咗自己嗰個文章嘅一個思維啦，就話唔係咧，即係要造成一個受富或者咧係一個鬥地主嘅一個心理。咁但係睇翻咧，有一啲商界嘅人士咧，譬如好似中原集團嘅主席蕭永清啦，佢嘅文章咧就係講到啊，對於共富呢個概念咧感到擔心，就話咧如果政策做得唔好咧，反而係會均貧啊。特別咧喺佢嘅文章入邊咧，亦都有提到税制嘅問題嘅，就話咧當一啲歐洲係行累進税嘅時候咧，係造成一啲富人移民啊，係降低經濟動力。咁啊，似乎係另一方面嘅睇法啦。三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對於啊關於呢個共富嘅討論，最近咧出現喺報章啊同埋輿論上面，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贊唔贊成頭先啊吳秋北或者我引述啊蕭永清嘅觀點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喺新闻之前，我哋先同萧永清展开咗呢个讨论先，因为佢喺电话旁边。但系请嚟中原集团嘅创办人萧永清。萧永清你好， 系你哋头先引述我讲嘅咧，只系我意见一部分啫。 系 吓，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我专栏每日得个千零字就写唔得咁详细。其实我个人一路都系主张要共同富裕嘅，即系我认为而家西方社会出现嘅种种问题咧，个源起啊都系财富分配唔公平。但系我认为要解决呢个问题咧，靠第三次分配、第二次分配都唔系好办法嚟嘅。应该系财富第一次分配嘅时候就要公平，就唔系后面去补救嘅。咁而家内地似乎咧系相对着力于第三次分配，即系喺未讲呢个问题之前，简单讲下咩财富系三次、 我哋头先都简略咁样去讲咗噶啦，系啊系啊。 咁第三次分配咧就系要自愿噶嘛，嗰啲系属于捐钱啊嘛， 一啲慈惠嘅事业咧，啲捐献啦。 吓咁，但系捐献咧就唔可以规定嘅，规定等于第二次抽税去做差唔多啫嘛，变咗系一个强制嘅手段。所以如果你唔係強制佢可做可不做嘅話咧，其實個效果唔大嘅，就唔可以攞嚟作為一個解決社會問題嘅工具咯。咁第二次分配咧，你係由政府出手去做喎。政府出手咧就嗰個浪費比較多啦，效益唔係好嘅，因為政府你成個公務員系統。 啊，都系唔系靠盈利机制去监督，而 个效率就会出问题啦。明白。阿施永青啊，因为咧，我哋首先要听一节新闻，不如新闻翻嚟之后再同你慢慢倾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在院舍和教会内任职导师的49岁男子，涉嫌向7名男子施用药物以获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为、非礼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警方昨日凌晨3点接获一个18岁受害男学生报案，话被疑犯较早前在湾仔轩尼斯道一间酒店非礼。警方其后在酒店大堂拘捕疑犯。警方调查发现，案中其余6名受害人都曾经是疑犯的学生。警方在疑犯的平板电脑里面发现600张涉及多名男子的裸照，以及被性侵时拍摄的照片。警方说，从照片所见，每名受害人在案发时都没有意识，相信疑犯以相同手法犯案。大約81万名以書面登記或次輪電子登記消費券的市民，即日起可以領取第一期2000元消費券。不過，一批以紙本登記的長者表示未能夠成功領取。有人到旺角始創中心的辦事處查詢，職員說他們登記的時候填錯資料，部分人情緒激動。民建聯下午約見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官員，会后引述当局表示，将延长市民补交资料的期限去到今个月15号，亦会弹性调动人手处理。若果市民补交的资料齐备，将可以在10月1号领取第一期款项。被控串谋恐怖活动罪的7名光城者成员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各被告暂时无需答辩，其中一个18岁女生首次应讯。控方代表在庭上指出，7名被告都是在今年7月5号被捕，其中6人早前已经提堂。由于警方仍然需时调查，暂时不会将7人涉及的3宗案件合并处理，获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批准。案件押后至到12月17号再讯，期间所有被告需要还押惩教看管。控罪话，7名被告今年6月6号至到7月5号期间，在香港串谋其他人为胁迫中央政府或特区政府，或者威吓公众，以图实现政治主张，组织、策划、实施、参与实施或威胁实施，意图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恐怖活动，或以其他危险方法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或安全。北京环球度假区今个月20号开幕，今个月14号开售环球影城主题乐园指定单日门票以及其他票务产品。度假区内2间酒店会同步开始接受预订。北京环球影城的指定单日门票采用4级票价结构，推出淡季日、平季日、旺季日和特定日门票，售价分别是418元、528元、638元以及748元人民币。官方网站将提供90日滚动价格日历，方便游客提早规划行程。园方强调，目前所售门票均为单日限定日期门票，仅限所选日期使用。一经出售，会绑定有效身份证明文件，不得转让或者转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8:4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啦，只系喺湾仔运动场有车龙。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近浙江街。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红棉路上山龙尾排到落去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盛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至到安定村呢一段多车噶。另外，新田公路去古洞方向近模范乡一段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俾佢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我会选择林奕匡所唱的《新一天》的。运动员其实每一刻我们都是追梦的，希望我们香港的运动员永远都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做好自己的本分。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硬地滚球代表梁玉荣永不可挡，混合 B、C 四级个人赛勇夺铜牌，为港队取得本届第二面嘅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建筑阿碳，因为建筑物内各种操作都可能造成碳排放，所以我变得好大嚿。但绿色建筑的各样设计，例如节能、通风、电动车充电设备同埋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帮我减磅。9月25号至10月1号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实践一步减碳，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上绿色建筑议会网站看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讨论紧嘅咧系最近有呢一个嘅评论界讨论紧咧关于共同富裕呢个概念啊，应唔应该或者系点样样咧引用或者系应用喺香港上面咧？咁啊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同中原集团嘅创办人萧永清倾紧嘅，请翻萧永清出嚟先。萧永清你好， 萧永清， 你好。 系啊，萧永清啊，头先你啱讲开啦，即系话到底对个共同富裕啦，即系你话你都觉得都接受嘅吓。咁但系我就想问啦，譬如而家譬如我头先之前啊同阿吴秋北倾开嘅，咁佢就好具体嘅，即系佢提到就话一亿元以上嗰个咧嘅应评税利润咧就征收 17.5% 税率。咁就住呢个建议啫，好具体佢提出，你又觉得系可行嘅咧？ 香港 吓，喺香港，香港吓。 咁你征收而家都16.5啊嘛，你其中一小部分徵收多1%， 嗯， 可以解決問題咩？ 嗯， 唔似喎，1:99係一個好大距離，而家貧富懸殊 係爭好遠㗎喎、哦 嗯 啊。你嗰1% 嘅税 冇用， 而且唔係向所有人徵收㗎嘛。咁同埋我頭先講緊政府出手呢，一個效率低，另外政府出手通常啊向嗰啲創造財富能力比較強嘅人、 嗯、 啊，要佢攞一橛出嚟去俾一啲創造財富能力比較弱嘅人，咁、 嗯、 實際上係打擊創造財富嘅人，養成另外一啲人嘅依賴習慣，變咗將來社會入邊貢獻者越嚟越少、 嗯， 依賴者越嚟越多，亦都唔係一個好嘅解決問題嘅方法。即、 嗯、 係、我認為問題喺首次創造財富嘅時候分配得唔公平㗎嘛。咁、 嗯、 你創造財富而家呢係我哋呢個社會淨係報酬俾出資金做股東嘅人。 嗯， 即系公司赚咗钱啊，派 dividend 啊嘛， 嗯、 啊即系股息净系派俾股东，员工净系攞工资、嗯，工资唔系同嗰个营运成果挂钩嘅，工资系同人力市场挂钩啫嘛，咁、 嗯、 变咗咪即系资本嘅回报吓、啊，即系廿一世纪资本论都有讲啦，佢、 嗯、 做咗好多研究、 嗯嗯、 都系发过资本回报。报高过经济增长，咁点解可以高过经济增长呢、 嗯、 就是有一啲人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冇得分咯。咁、 嗯、 所以你一定要解决呢个问题，咁、 嗯、 你先至系可以公平化，就系等有份参与创造财富嘅人都可以分享利用，唔系净系攞嗰个市场工资咯。咁呢个问题唔解决系解決。缺唔到贫富悬殊嘅问题嘅， 施永青咁嗱，具体啲啦。咁譬如话，你喺第一次分配里边又可以点做咧？平系咪嘅？ 我 照听讲系咪嗰个最低工资再提高啊？有阵时点样咧？ 唔系工资，我话同人力市场挂钩、 嗯、 就永远解决唔到问题，一定要同利润挂钩。 嗯， 我系赞成1/3嘅利润要俾员工，1/3嘅利润要就俾股东， 嗯、 另外嗰1/3咧。就攞嚟公司嘅再发展， 嗯、 1/3系唔系恰当咧？我唔再主观武断啦、 嗯。 但系呢三个范畴都系利润应该照顾嘅地方，就系参与创造嘅、 嗯、 有 add value 嘅工人， 嗯、 当然包括努力创意啊嗰啲啦。咁、 嗯、 另外嗰1/3就要照顾出咗钱冇风险嘅股东。 嗯， 最后公司嘅再发展都需要嘅、 嗯， 用呢种方法咧，员工嘅积极性亦都会大大增加， 嗯、 而公司嘅成本系冇增加嘅，公司可能连工资都可以俾少啲，因为你有一部分系分利润啊嘛，咁、 嗯。 唔会增加工资嘅成本嘅、 嗯， 啊赚咗钱先分啫嘛， 嗯， 啊即系我自己用呢个方法去管理，我下低嘅工资就证明有效嘅、 嗯， 即系我商界亦都有啲朋友，借呢种方法去营运，都事实证明系有效嘅，当然如果你话要改变呢个首次分配咧，系伤害咗资本主义嘅根基嘅。 嗯， 吓、咁应该做咧，就大陆就话自己系社会主义就应该做。 嗯， 香港而家仲行紧资本主义制度噶嘛？ 嗯， 咁呢个基本法系咁样定噶嘛？ 系， 咁啊可能就未必即刻可以动呢 个 根本啊、 嗯。 但系大陆行先，佢系应该行先。佢而家行嗰啲叫股本制，由、 嗯 拥有金钱撑咗股嘅股东嚟决定公司嘅管理、 嗯、 决定公司嘅分配，呢、这个先至系资本主义，变咗中国特色嘅资本主义，唔系社会主义。呢、 嗯 这个系佢应该面对嘅问题，就唔系净叫人做下善事咯。 嗯，但系呢种咁嘅公司嘅分配咧，即系利润分配咧，咁啊而家即系我哋睇到嘅制度咧，都系由个公司自己决定嘅啫，即系佢要做就做，唔做就唔做噶啦。咁呢个都唔系一个可以必定去实行到嘅一个方案嚟嘅噃。 方案系唔合理啊嘛。 嗯， 你如果净系有一笔钱，你锁佢落隔万几年后都系嗰笔钱啦。点、 嗯、 解你做生意会增咗值咧？是好多人去做嘢、 嗯、 去创造出嚟㗎嘛。共产党话 劳动创造财富，咁、嗯、啊劳动者就应该夺回劳动果实啊嘛，啲、 嗯、 国际歌都系咁唱噶啦。 嗯 嗯， 孙颖清， 但系佢喺呢方面佢冇做嘢。 嗯， 孙颖清啊，我都想争取时间咧，同你倾倾多少少。你头先讲到关于捐献，你认为会产生嘅问题啦。咁、嗯、啊，捐献亦都系今次即系共富呢个概念入边咧，大家成日提嗰个第三次分配咧，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咁头先啊吴秋北都话喂，喺香港咧，我哋行譬如关爱基金咁样样，咁啊商界咧都即系冇乜咧去不断嘅去做一啲慈善啊或者系捐献方面嘅工作，去到促进我哋嗰、那个财富嘅即系一个共富嘅情况咁、你自己又点睇喺香港即系做一个即鼓励慈善，就要叫啲企业、你要多多去做慈善嘅呢个 情况？香港就好多措施已经系嗱，你而家系可以攞公司嘅即系35% 个收入去嗰、那个利润去捐献嘅，咁你捐咗之后咧系唔使交税，比例系唔低嘅，唔系话 10% 20% 系你去咗捐钱咧系唔需要交税。第二咧就香港咧系俾你自己成立即系个人管理嘅慈善基金，你可以将你嘅生意嘅股份挤落慈善基金，你将嗰啲盈利攞嚟做善事，但系唔影响你继续管理呢间公司嘅。大陆就唔容易成立即系 NGO 啦，成立慈善基金难度极高。咁你叫嗰啲企业家将佢嗰啲股份捐咗去俾红十字会啊，或者俾希望工程啊，咁佢连间公司嘅管理权都冇埋，咁佢哋就唔容易做。大陆如果想做多啲善事咧，先要俾企业可以将佢嘅股份放落慈善基金，即系巴菲特啊、标记啊放咗落去， 啲外国就 冇放弃到间公司嘅管理权。如果你要佢放弃，佢都唔捐啦。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先啊，孙颖清，先同你倾到呢度啦。孙颖清咧系中原集团嘅创办人嚟噶，咁啊，陈景祥关于共同富裕呢一个话题，会唔会正如我哋头先都有略略触及到啊？随住即系特首选举嘅选战打响咗之后，会成为其中一个候选人要去处理嘅议题咧？毕竟香港嘅贫富悬殊问题咧，的确都系大家关注。咁啊，呢一个嘅论战啊，会唔会再发酵落去咧？大家都要继续留意住啦。 全日制嘅面授學生咧超過咗10,000人，而遙距課程嘅學生大概係9,000。公開大學呢個名咧就唔能夠準確咁樣反映而家我哋嘅工作。我上任咗之後，我收到好多電郵，遙距課程嘅同學咧就話：校長，你哋其實改名係咪想洗底？ 佢係香港都會大學林群星校長， 會俾一個人由冇學歷，最後學士畢業、碩士畢業，最後係攞埋博士。我哋辦學嘅理念係唔會改變嘅，有教無類。 星期日朝早8-10，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中環街市由空置至到復修完成，歷時18年咁長，反映咗喺香港做保育舉步維艱。 香港家書有中環街市項目建築師吳永順， 政府應該參考過去10多年推動保育所得嘅實踐經驗，定時與民共議，檢討同埋完善香港嘅保育政策。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點，香港家書妙語連珠。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 嚟到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同大家转个话题啦。陈景祥啊，其实咧喺日前咧有一单涉及到违反限聚令嘅新闻咧，都引起公众关注。事源咧就系有旺角区嘅区议员咧喺佢哋嘅办事处咧系办咗一个本土电影《幻爱》嘅放映会咧，系被食环署嘅人员咧以隐藏身份嘅方式，即系我哋俗称放蛇啦吓，咁咧就进入到去会场嗰度咧系被係去向當晚有出席嘅47位人士咧，發出咗違反限聚令嘅告票啊！咁咧當時食環署嘅人員咧去發告票嘅原因咧，就係話 呢项活动咧，由于系公众可以参与嘅，并非一个私人聚会，咁啊，两位食环署嘅人员咧都成功咧系进入到会场，并且咧系即交咗$100嘅款项，咁、所以咧就说明咧呢、这个唔系一个私人嘅聚会啦，咁咁、因此咧就系可以被罚款咧呢一个限聚令。其实呢一件事咧都引申出咧，有人就认为即限聚令入边咧如何去界定一个即私人场所嘅嗰个定义咧，系有好多灰色地带同埋含糊不清啊，咁、引起咗一啲争议。 私人聚会今次嘅事件里面最主要咧就系一个就系私人聚会定义啦、另一个咧就系个活动场所啦、因为今次里边咧就应该系一个区议员嘅办事处嚟嘅， 系、一个商业大厦嚟嘅。 系啦，咁到底应该点样去界定咧？咁因为里边咗嗰个限聚令咧，就嗰个范围啊，就喺呢度就出咗一啲即系好唔同啊，即系个待遇，即系正如等于早前我哋话有个饭局咁啦吓，即系你以为系私人地方，但原来攞咗食肆嘅牌照嘅。咁咧就變咗一個公共場所啦嚇，咁就變咗你要參與嘅話，你飯局你超過咗政府嘅規定咧，你就會收到違反限聚令嘅告票啦咁。咁啊，依個問題裏邊我相信會反覆出現嘅，因為好多時而家啲聚會咧，有啲人就覺得好似冇問題。咁今次裏邊咧，亦都令人哋會聯想到咧，其實係我相信都係有關嘅，就是、播依個電影啊，本身呢個電影本身亦都係有敏感啦嚇，亦都係可能有啲政治嘅味道啦。咁啊，變咗會唔會係好多人覺得咧，到底依個限聚令之下？私人聚会同一个呢个所谓自己嘅地方啊，即系呢个所谓活动场所啊，系点样界定先至能够清楚啲咧？咁我谂呢个咧，其中一个今次事件里面引起嘅大家讨论嘅话题咯。 要厘清呢个问题咧，都要请教一下法律界嘅人士嘅睇法啦。所以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大律师，本身咧佢系港大法律学院嘅高级讲师詹廷亨啊。詹生你好。 系你好， 系我哋头先咧就讨论到啊，关于喺呢一个限聚令嘅条款之下，我哋到底应该点样样去理解一个地方系唔系一个私人聚会嘅场所，定系一个公众嘅地方咧？因为呢个都好影响到咧在场嘅人士系唔系咧系会被发一个罚款嘅通知噶。 系明白。咁其实公众地方呢个定义咧。如果睇翻案例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咁困难去理解嘅一个定义嚟嘅。咁呢、这个定义咧，其实就从嗰个公安条例嗰度咧去抽调出嚟嘅。咁所以一啲关于公安条例嘅案例咧，系可以协助到大家理解嗰个定义嘅。咁其实如果讲最近嘅一个案例咧，就系讲紧2017年咧一个高等法院嘅案例嚟嘅。咁我讲多少少嗰个案例嘅背景啦，我协助大家理解。大家可能有印象，2014年有呢个七警案啦。咁去到就呢个七警被定罪之后咧，咁有两个警察工会就系、是警务督察协会啦，同埋原作级协会咧，就喺太子嗰个嘅警察俱乐部咧，就开咗个会员大会嘅。咁可能大家有啲印象咧，就是、嗰次嘅会议咧，就去系冇事先向警方攞啲不反对通知书等等嘅。咁就有人入禀就挑战就话点解？佢哋唔需要去攞不反对通知书啊咁样。咁当其时咧，政府嗰、那个嘅讲法就系嗰个警察协会嗰个俱乐部咧，当其时并非一个公众地方。咁呢一点咧，系获高等法院咧，当其时系周家明法官，而家系上诉庭嘅法官咧，系接纳嘅。咁嗰个判词里面就提到咧，一个地方是否一个公众地方咧，就并不。是视乎那个地方本身是私人物业啊定是公家的物业。而是视乎怎样大家怎样用那个地方。如果有一些人是不请自来你都可以进入的。咁就会被视为公众地方的啦。咁我再具体啲讲即係啲例子咁冇咁抽象啦。譬如我哋成日讲戏院咁样。戏院呢你要买咗飞就入得噶啦嘛，系咪？ 系。 嗱，咁买飞嗰下咧，其实冇、那个戏院唔系邀请你嚟买飞啦，咁样嘅，系你自己走埋去。先生，我有两张飞啊，咁样噶嘛。咁对戏院嚟讲，其实你呢个顾客咧系不请自来嘅。你嚟俾钱我买咗张飞，咁我俾你入。咁呢个戏院咧就成为一个公众地方啦。咁但系如果呢个戏院系我话有一个人我包晒场。我买起晒成个戏院三个钟咁样。咁喺呢三个钟嘅时间里面呢一般嘅市民走埋去买飞系入唔到嘅。系淨係包咗场嗰个人佢邀请一啲人去入啦。 即係我只有特定獲邀嘅人先可以入嘅，譬如佢啲朋友啊、親朋戚友咁樣，嗰陣時先可以入嘅。咁喺嗰三個鐘嘅時間裏面咧，嗰、那個戲院咧就並非公眾地方啦，因為一啲不請自來嘅人咧係不能夠進入嘅，只有包咗嗰個人邀請你先可以入咯。 詹平春啊，咁換言之，嗰、那個場所嘅負責人有冇去即係行使佢嘅權力，去到核對呢一啲嘅人士係咪受邀嘅人士，去確認佢哋嘅身份先至俾佢哋入場，算唔算係去到令到呢一個場所係咪被理解為一個非公眾場所一個重要嘅成分或者因素咧？ 係呢、這個係最決定性嘅因素嚟嘅。 咁所以我哋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咧？就係、是、如果譬如即係日后再有一啲譬如文艺嘅团体或者係唔同嘅人士，佢哋尝试去举办一啲放映会或者欣赏会嘅时候，其实就要做得好严密呢一个把关嘅工作，否则都係会容易咧去堕入呢个法网嘅。如果听你咁讲， 係可以咁讲。咁变咗咧，如果有同类嘅活动想係搞嘅，咁係有必要呢去確保就係有一个名单係只有受邀人士先可以进入嘅。咁但尽管係咁都好啦，呢一类嘅活动呢都会喺第 599F 章，即係都係防疫嘅規例啦，里面呢构成一个所谓嘅指明活动嘅。咁指明活动呢其实都要符合返当其时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定立嘅一啲規定去運用嗰個場所嘅。咁呢、這個係會隨時因應個疫情而會有變化啦，要睇返當其時局長去定咗啲乜嘢嘅指示囉。譬如話有陣時局長就話嗱，呢類嘅指明活動呢只可以容納嗰個場所，譬如本身100人嘅，你頂多容納 50% 嘅人嘅啫。又或者有陣時疫情冇咁嚴重嘅，就放寬俾你 75% 嘅人啦，咁樣。咁呢個就要即係組織者呢啲搞手呢就要留意返食衛局嗰個局長發出嘅當其時實施緊嘅指示係啲咩啦。 咁如果唔係呢個考慮嘅時候呢，即係講如果正常情況下呢，就按照你提醒個講法呢，就話最緊要個場所呢就係話起碼就譬如要當放映會就唔可以收費啦，亦都一定係要個主辦人係允許你或者知道你係邊個就邀請佢入去。咁先至可以形成一个即係我哋叫做即係私人嘅聚会嘅，係咪咁嘅理解？ 收唔收费喺呢件事上面又即係 收费不受影响嘅、收费係可以嘅。 啊，即係我邀请你嚟你要畀钱咁都得嘅，都冇问题。 得嘅。 係咪咁啊？明白明白。咁、但係有啲人又再咁引申啦，就话因为你听讲呢就唔係个地点嘅限制㗎嘛。咁有啲譬如话如果係想组织一啲喺公众地方嘅集会嗰种咁样，咁我就有个好清楚嘅范围，咁亦都一定要邀请佢先入得嚟嘅。咁亦都防疫嘅要求里面可能我几个人一组啊，咁分隔嘅地方又相似，即係符合政府嘅要求咁样。咁又系咪可以符合到个法例嘅定义，就冇违反个法例，但系我又可以做到呢咁样嘅 公众 活动咧，系啦。 嗱呢一点咧，仲会有一啲嘅法律争议咧，喺一啲案件嘅上诉阶段咧都要处理嘅。其中嘅争论点咧就系，尽管你已经分咗唔同嘅组别，中间亦都保持咗适当嘅社交距离，譬如超过1.5米咁样计啦。咁究竟点算人数嘅时候？是以每一个群组是否超过四个人去决定啊，定是因为这一群人尽管分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因为有共同目的，所以点算的人数的时候呢就以总人数去决定。咁这一点呢仍然有待呢在上诉某一种的案件上诉的时候呢会处理的。咁现在因为就是都是司法程序中，我可能不太方便讲太多这一点了。 是，就是这一点上面就未有结论了，可以说是。 就要等待法庭的进一步裁 决。现在有一个案例，不过裁判法院是一个无约束力的案例，就暂时点算人数是以共同目的来去点算人数的，就是视乎有多少人是抱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但 一点争议我理解是会上诉的。 明白，所以仍然要留意案件的发展和即是法庭的裁决。那么麻烦你先，詹庭昌大律师，麻烦你。 咁啊，我哋理解咗法律方面嘅原则啦，但系呢件事件咧，仲有一个少少嘅尾巴嘅，就系、是、咧，留意到啊，呢一个民政事务处方面咧，就话，呢一位区议员咧，佢嘅用嗰个办事处嘅用途啊，会唔会系同区议会嘅事务无关呢？如果系咁嘅时候咧，有机会系唔发还佢嘅薪津同埋费用嘅，所以呢件事件咧，应该系仲会有啲后续嘅发展咧，值得大家留意嘅。自由风，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